随身摇摆，用一抹胭脂沾上色彩，整理好穿戴，抛出掉楼外，月光下一片斑驳出海，如水星起来，愿意爱成败，愿潮涌来将你我分开，心不是期待，热情不可耐，却又看见你向我走来，望向你脸庞的我，竟有些无奈，殊不知你早已胜过所有天籁，是夜深的月光和抬起彼岸的云梦，照亮你不经意的笑容，音乐好像不朦胧，若是你还看不透，就让这痴歌告诉我的梦，夜深的月光和若能穿到你耳后，请让它在你身后驻留，星光沉默敲醒我年幼无邪的梦，消散在这夜色中。 照亮你不经意的笑容。